今天我们容易听到或者看到对于自己可能想到的所有问题的指引和这些，也会得到容易赚钱的建议，或者通过电视节目听一些有名的人的经验，结婚对象、个人目标、教育儿女等等，这些都是很受欢迎的主题。其实这个世界会提供在人生各个方面的所有问题的指引和这些。那我们这样的情况下，到底信赖谁的指引呢？最近所谓使人提高素质的书很受欢迎，某个国家用这类的书赚真的很多的钱。但问题是，这些书啊，或者这些专家呢，他们都是以赚钱为目的来提供指引，所以他们提到的大部分的内容是读者喜欢的，或者呢，他们的内容往往是按自己的经验而写，使人不能完全信赖。比如说离婚这个问题呢，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不是丢脸的事，已经变了很普遍的事，是吧？但是有的专家说，为了真正的幸福，你们赶快离婚吧。但有的专家说，你们等一下啊，一年两年以后吧，等等。而且我们去很大的书店的话，里面有告诉人很多的享受一些幸福快乐就得过结婚生活的书。而且我们在电视里面常常出来大明星的夫妇夸张地说自己的家庭生活，但是有时他们说以后很快就离婚了。尽管世上有这么多良言，离婚率还是很高的。这些问题呢，不只局限于在家庭生活上。那我们为了应付这些问题，我们信赖谁的指引呢？圣经呢，虽然超过几千年的时间，还是能给我们无法形容的益处。圣经告诉我们真的很多方面的使用的原则，所以现今的全世界大约有800万人听从圣经，而且从那里找到真正的满足感。那我们现在一起考虑一下应付问题方面的圣经的指引。其实圣经里面好多的一些指引，但今天我们要考虑只有四个这些问题的答案吧。首先第一个是圣经有助于解决人际关系方面的矛盾，就是化解不和，有助于解决矛盾。今天的很多人因别人的行为或者他们的自私的态度而感到很痛苦。比如说以前那个发生过，开始是很简单的吵架啊，但是后来变成互相杀人的一些事情呢。这些事情都是对于别人的行为加以反抗或者报复来对应的。大家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一些很出名的一位教育家，就是哲学家孔子，是吧？你们都知道孔子啊。这个孔子说了一句名言，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家们听过吗？这个意思是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切勿强给别人，是吧？这已经看来很不错的劝告啊，很出名的一句话啊，是吧？那圣经怎么说呢？请大家翻开圣经，马太福音7:12。马太福音7:12。12节，所以在一切事上，你们希望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得怎样待人。其实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话的真理了。我们刚才朗读的这个马太福音7:12呢，这就是叫做耶稣差不多2000年前所说的，就是金龟。为什么金龟呢？这里面的内容好像黄金一样宝贵，所以很多人把耶稣说的叫做金龟。但我们看这个金龟的话，跟孔子说的有点不一样。孔子说什么呢？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是我们不害别人，这已经做得到道德义务。只是我们不做坏事就行了。但是金龟不一样，你们希望人们怎样待你们，你们也得怎样待人。这意思是由此可见，推使我们更积极的行动。比如说我们隔壁有一家人刚搬过来了， 那时候我们主动去见他们怎么样呢？其实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地方是陌生的，所以我们可以告诉他们，这个地方的一些特点，而且需要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实践金贵的意思啊。我们主动帮助他们，这样我们主动表现关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跟他们维持良好的关系，这就是时间金贵的。但是孔子说的话有点不一样啊，是吧？孔子说是，如果我们不想听骂人的话，我们不骂人就行了，是吧？并不牵涉自己的行动。要是地球上所有人这样做的话，好像现今的社会风气一样，连我隔壁是谁都不知道，是吧？而且大部分的人呢，如果他们的便利或者他们的权利受到损害，那么一般人都不考虑别人。这就是在美国那个芝加哥，就是 Chicago 那个发生的，在一个剧场里面发生的一件事。一个在 Chicago 的一个剧场里面，在后边发生了一个火灾。但前排的人还不知道在后边有没有发生这些火灾，因为这个火很小的。但在后边的一位发现以后喊叫，着火了，着火了。那一听到在场的所有人立刻往出口跑去，虽然这个火呢8分钟以后被扑灭，但是这么短的时间内竟然588个人丧命了。大部分的受害者不是被烧死，而是被人踩死了。当然我们仅通过这一件事，我们不能说为什么很多人自私自利，但是我们除了这个事情以外，我们认识的好多的事情都反映出最近的很多人变得自私自利。那我们知道吗？为什么最近的人越来越变得无情啊，或者残忍这些自私呢？虽然今天大部分的人都知道金贵是多么实用的，但是不是觉得他们这不太现实而忽视它呢？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是，在自称说相信上帝的人，而且我也那个读圣经的人之间也有这种倾向所以请大家，我们要不要试试把这些圣经的原则实践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呢？这一定帮助我们让我们感到一些真正的满足感。所以请大家，我们努力来实现这个我们的金贵吧，好吗？那也是考虑一下第二个部分，就是圣经帮助我们怎样才能活得快乐。我们可以说是圣经是告诉我们、引导我们、我们走真正幸福的一些正确说明书。那圣经催眠什么呢？请大家翻开圣经，《使徒行传》20章35节，《使徒行传》20章35节。使徒行传20章35节，我事先都亲身向你们表明，你们要这样劳苦，辅助软弱的人，也要谨记主耶稣的话。他说过，施予比接受更快乐。我们刚朗读的这些经文所说的一样，耶稣说，施予比接受更快乐。这意味着，就是真正幸福的人呢，很喜欢帮助别人，而且真的很喜欢看开那施予的人，是吧？但是耶稣说的这样，但是一般人呢，现在不论是真理的人，他说真正的幸福，想要真的活得快乐，就是我们拥有更多的财物。所以一般大部分的国家的人都是追求高等教育。我们一般那个学习很多那个教育是本质挺好的，这没有问题的。但是现今的大部分的那个教育呢，真的让人按清白的良心去到那个事情吗？看来并不是这样。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现今大部分的国家的那个气氛就是按一年的年薪来衡量别人的价值。这真正好的、真正快乐的、幸福的表现吗？结果如何呢？其实我不太清楚在马来西亚的情况，但是在韩国的情况呢，就是自杀率世界第一名。除了大人以外， 青少年的自杀率也是第一名啊。嗯，这是真正幸福的表现吗？那么好像现在的社会风气一样，要是我们已经拥有了真的很多的财物的话，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些真正的幸福吗？大家你们现在使用的手机是什么牌子呢？苹果吗？三星吗？或者其他牌子吗？但是现在韩国的一些最有钱的企业就是三星啊，是吧？但是这个三星集团的董事长的女儿却自杀了，为什么呢？我当然我不知道，但肯定的不是没有钱的原因吧。大家我们从他的那个自杀就会看出他并没有因富有而得到真正的幸福。他们已经拥有的很多的东西，而且他们以后可以得到的遗产，你们能想象得到吗？但是我们看他的这些决定，我们真的会看出他们没有因富有而得到真正的幸福。只有这一些吗？今天世界各处的年轻人很想成为一些大明星啊，而且他们很羡慕一些他们的生活。但不久以前，美国、台湾、韩国、日本很多的国家的有一些很受人欢迎的明星、女影星等等，这些人也是选择那个做了一些极端的决定。到底在哪里能找到我们真正的成功或者我们的意义呢？虽然圣经告诉我们警告我们，就是我们拥有的一些物质啊或者名誉不能保障我们的真正的幸福，好像圣经一样慷慨的表现我们爱的人就是会更幸福。所以大部分的全世界各处的耶和华见证人经常探访我们的邻居们，而告诉圣经嘛，如果他们的目的是为赚钱的目的来这样做的话，跟圣经的原则完全背道而驰，是吧？但是今天我们参加的聚会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是拿工资的，我们跟社会风气不一样，跟钱无关，还是我们能感到一些满足感和幸福。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怎样做才能活得快乐，而且享有真正的幸福。那一起考虑一下第三个问题，就是圣经有助于怎样应付经济方面的问题，怎样应付经济问题。今天这个世界呢，不断的鼓吹绝对不能满足的眼睛的欲望，看来这个世界只要我们有钱，好像什么都可以做到的一些世界。我们看电视都是广告嘛，曾经那么贵的东西呢，过了几个月后就过时了，我们常常看到这些事啦。但反正这些广告呢，让人觉得我们买新的产品啊，或者我们住在一个真的很好的房子，我们买新的汽车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才会更有意义。所以有的一些年轻人的决定，他们本身没有那么多的钱，但是他决定借一些自己担不起的很多的债而开始生意或者投资。那圣经怎么说呢？请大家里面翻开圣经提摩太前书六章八节。提摩太前书六章八节，我们看完以后请大家不要合上。提摩太前书六章八节，所以只要有衣有食就该知足。大家我们刚朗读的这些经文很简单啊，是吧？他说什么呢？只要有衣有食就该知足。那圣经劝告我们是我们过禁欲主义的生活吗？这些经文没有谈到一些我们枕头的地方，所以我们不需要房子的意思吗？也不是的。圣经也承认我们需要钱，但是圣经也说明什么呢？警告我们提防贪财之心，一心要致富的欲望。多多益善这个词我们都知道，就是越多越好的意思。那我们比如说现在想不想从现在开始成为在世界上最有钱的人呢？ 我们真的为了赚这么多的钱的话，想做超过我们能力范围的事情，那会怎么样呢？一般我们说出了这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啊，是吧？还是付出努力的话，可能我们会使用不法的手段，是吧？但还是那个不容易啊。但还是很多的人那个付出努力，就是从银行里那个贷款，真的很多钱来开始生意和投资。结果好的话真的挺好吧，但是不好的话怎么办呢？所以世界各处很多人因自己的事业失败而无法承担后果，而做出极端的那个决定。那圣经怎样劝勉我们呢？接下来的提摩太前书六章九和十节。可是一心要发财的人就落入淫诱，跌进网罗，陷于许多不治而有害的欲望里，使人沉没在腐败和灭亡中。贪财是一切祸害的根源。有些人一心贪财，就误入迷途，离开信仰，用许多痛苦把自己刺得遍体鳞伤。是的，这些经文提到的所说的一样。圣经也承认我们需要钱，不过圣经还提供给我们更好的指引，就是贪心是不明智的。大家我们看世界的情况，为什么很多人愿意买一些彩票，或者沉溺于赌博，或者太过分的投资的人群这么多呢？都是由于贪心啊。所以因为这个钱有时候发生过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啊，比如说呢杀自己家人的事情，有的人呢自己来决定把自己的脚脖子砍下来了，有的人呢把自己领养的孤儿杀掉的事情，就为了得到一些保险金。那么这样经常看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啊。那么我们只是为了别人定的一些满足别人定的标准，我们努力赚钱的话，这是不是太愚蠢的呢？所以圣经通过这些原则来那个告诉我们，那个提醒我们怎样我们避免那个怎样避免负债，而且花钱方面怎样保持衡量。那么以及考虑第四个那个部分，就是圣经帮助我们怎样消除忧虑，怎样减少那个压力。今天我们参加的人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呢，有些圣经学生很担心自己或者自己家人的健康，是吗？而且大家我们还记得吧，在日本发生的，而且在中国的四川两年前在尼泊尔发生的大地震真的挺好。马来西亚我没听过发生一些规模大的一些大地震啊天灾，是吧？但是我们都知道世界各处这些天灾呢不断增多增长，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世界末日这个词而且有的人很担心从宇宙掉下来的陨石跟地球碰撞，有的人很担心好像北京一样空气污染好厉害的一些严重的地方这些污染地球那个被毁灭，而且有的四周我们还有不少的由于连名字也不知道的很多的疾病，很多人们深受其害看来在哪里也找不到真正的好消息。那经文怎么说呢？请大家每次翻开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六和七节。腓立比书四章六和七节，腓立比书四章六和七节。腓立比书四章六和七节，什么事都不要忧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和恳切祈求，连同感谢，把你们所请求的告诉上帝，这样上帝就必赐你们平安，超越人所能理解的。这种平安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守护你们的内心和头脑。我们看这节经文就是强调什么呢？什么事都不要忧虑，那结果怎样呢？就是我们恳切向上帝祷告的话，可以守护你们的内心和头脑。那这个意思是，这就表明是不是表明我们只要向上帝祷告， 那自然而然，我们遇到的所有难题，自然而然解决的意思吗？其实这并不是这样。请大家我们考虑一下，有一个小孩子的一些情况。一般不到一些五岁的小孩子呢，他对自己的父母们的，父母是绝对信赖的。在我们看来，这个孩子的爸爸妈妈呢，普通人而已。但是在孩子心目中，自己的父母是绝对无所不能的，什么都可以做到的，完美的人，是吧？所以当他一些遇到难题的时候呢，这孩子来说呢，难题的时候，他听到自己的爸爸的名字，这是不是让他感到无与伦比的安全感呢？同样，我们也是不是只有通过祷告，向上帝祷告，得到一些所需的安慰？那首先我们需要什么呢？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相信进化论的这个时代啊，进化论主张，很奇妙又奇妙又精巧的这个地球和很多的生物都是碰巧产生的，所以很多人怀疑上帝的存在。所以我们先认识耶和华上帝有没有存在。连爸爸的存在也不知道的孩子，怎么可能信赖爸爸或者从他那里得到安慰呢？所以我们先认识耶和华上帝为我们安排了什么。有的人像有的人所说的一样，我们的体内有一些不灭的灵魂存在，所以我们可以去那天堂吗？或者下地狱，永远受苦，永远受苦呢？或者呢，有的一些宗教团体所说的一样，我们多多捐款的话可以去天堂，或者捐款少的话下地狱吗？所以我们先认识耶和华上帝，然后向上帝祷告的话，我们可以得到很大的所需的安慰。比如说圣经如果没有提到地狱的话，我们不需要担心在地狱里受苦，是吧？而且耶和华上帝已经计划好了，把现在我们世界的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变成乐园的话，也我们不需要担心我们的地球被核战争啊，或者陨石碰撞，或者一些污染等等被毁灭。所以我们先认真的那个确认一下，真的上帝有没有存在，并且向上帝祷告的话，我们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忧虑。虽然我们现在都难免受苦，但这些问题很快就得到解决。所以不久的将来新世界里呢，我们肯定找不到令人忧虑的难题。那最后我们一起看看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但是我们照着他的应许等待新天新地，由正义住宅其中。我们的上帝耶和华对于服从上帝的人允许了带来新天还有新地，就是新世界。这个新天指的是我们不是在天上生活的，就是没有曾经反叛上帝的天使魔鬼撒旦的和平的天。那么新地这就是服从上帝的人构成的新的人类社会。我们很期待不久的将来耶和华上帝带来这些新世界的时候，我们享受那里像永生吗？今天我们考虑过四个问题方面的圣经的相关的指引。其实很多方面的经文里面含有很多的使用的指引，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查看所有指引的话，今天的时间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如果今天参加跟耶和华见证以及学习圣经的学生的话，我鼓励你们这个认真的那个学习圣经怎么样呢？而且其他方面也有健康问题、金钱问题、家庭问题，而且种族、民族偏见等等，真的很多啊。如果真的我们的上帝存在的话，这本圣经是好像一些那个书信一样为人类写下来的书的话，我们有没有觉得值得研究呢？大家在马六甲有没有一些很大的书店吗？我不知道，很大的书店吗？如果我们去过吗？ 或者在网络上的书店也可以。如果我们去那些书店的话，可以看到一个排行榜，就是这个畅销书的选定的标准是按卖的多少来定的，但这并不是说卖的多的书是最好的意思。但不过我们以前连一切没有看过，甚至题目啊、作者、内容也不知道，单单只是因为畅销书才会有想看的想法吗？本来我们去那个书店的目的是不是那个要买那个书啊？但是还是我们会显出这样的关心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只有因为别的书卖的多，所以我们很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在看这本书呢？那么好像圣经一样，世界有没有别的书是差不多2800种语言来一本？平均来说呢，一个星期就有100多万本被分发出去呢。所以世界上90%的人能够读到这本书，好像圣经一样。尽管他说从古至今受到很多的抨击，还是保存到现今的书的话，与其看一本陌生的畅销书，还不如看看圣经。假设这不是说实话，假设圣经不是上帝的话语，但我们有没有觉得值得研究呢？是的，圣经的确是无与伦比的一本书。我希望在场的所有人，我们亲自能找找值得信赖的这本书的理由，那你们肯定确信这本书是值得信赖的一本书。圣经里的内容全都可以证明是上帝的话语，不只是分发量方面而已。我们看圣经就可以理解，这跟我们的人生有密切的关系，也有关我们的将来的预言。只有圣经才能指引我们过真正成功的人生，所以我希望在场的所有人，我们怀着热切的态度继续了解圣经，好吗？